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今年的10月9号到24号在北京举行。音乐节组委会今天公布了本届音乐节的节目亮点、演出阵容，还有公益活动安排。第4届进博会将于今年的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呢，开幕式进入到倒计时100天。据了解，本届进博会签约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都超过了上一届。各领域企业带来的诸多新品将会在本届进博会上首发首秀。今年上半年，五环路以内4.5吨以下的持证普通货车新能源比例已经达到了96%。在城市副中心等施工体量大的区域呢，开展纯电动渣土车的试点，已经累计推广了新能源车43万辆，其中纯电动出租汽车1.2万辆。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首先要欢迎我们的嘉宾响威，北京威士忌节创始人之一涵，欢迎之老师。 大家好，又到了下午酒的时间。 下午酒，对，欢迎大家来到乐享下午酒的时间。这个此刻啊，我们直播间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电视转播的屏幕是可以看到，中央一套还在继续的同步的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很多的项目，而刚才中国的这个射击 气步枪 团体应该是又拿到了冠军， 太厉害了 哦！这 杨门虎女 绝子是吧？ 太厉害了， 哇，太高兴了啊！所以借着这样一个高兴的气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跟随着东京奥运会的这样一个节奏，去聊一聊威士忌当中这几年特别火的日威。 对，我们之前讨论说，最近聊什么的时候，一想，最近东京奥运会，这肯定得聊聊跟日本有关的这些酒啊、酒吧呀这些事情。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去日本喝酒这件事情的，就是它的酒吧的氛围非常的好，然后日本又有很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这些蒸馏厂。像山崎啊、白州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聚到一个酒吧里，一眼就能看见这些字的 大字儿， 大字儿，一眼能知道。哎呦，这是日本威士忌。这两年的确非常的火。然后像我在之前疫情，尤其疫情之前吧，我大概每年都会去2-3趟，专门去跟酒有关的日本之行啊。比方说会参加一些，反正它从年头到年尾都有威士忌的酒展跟活动，就跟我们威士忌北京威士忌节一样。东京就有好几家，然后在大阪名古屋，然后甚至现在会跑到北海道那边，是因为北海道也建了一个酒厂，它会有那种威士忌节。它整个的落地的活动做得非常接地气。有些活动 像我们一样是在城市中，比如说在一个会议中心或者在一个酒店里办那种大的集会，还有一些可能就跟当地的文化特色结合的非常好，就你可能去到那个，你如果不是因为酒，然后你正好恰巧在那个时间段跑到那个地方的话，你以为就是一个这个乡什么民风民俗的一个大集会， 嘉年华 、 嗯， 然后一帮这个大人带着小孩在那里敲那个鼓点儿， 嗯， 然后有人演那种能剧啊。然后中间的一般他们不是这种市政厅嘛，他们是那种神庙前面的那种广场，然后在那儿烧烤， 嗯 啊，还特别有生活气息 啊。这个氛围你是特别喜欢的，而这个好像听刚才支老师的描述，确实也跟国内的一些喝酒的感觉会有一些不一样。 不一样，他们特别的接地气，因为毕竟你想，大家如果最了解的是山崎， 嗯， 山崎那它上面会看它上面有一个数字是1923， 嗯 啊，就因为它从1923年这个厂开始建立，然后24年开始第一次出酒，它马上100年了， 哦，很快了， 很快就这身就上100年了。那你想想，这个威士忌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延续了100年的一个消费品了， 嗯， 那它跟几代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嗯 啊，所以它的群众基础还是有很大的群众基础的。 嗯，我们待会儿也要借着奥运的这个好的势头啊，很高兴的事儿，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很火的这个日威。支老师呢也要给大家支支招，说你喝对了吗？你确定你喝的真的是日本威士忌吗？ 对对，这个 又扎心了， 哎， 你老来扎心不好不好。好，我们也要说一说司马月荣说，滴酒不沾的我就默默退下了。别退啊，你喝茶的同时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的下午酒， 茶酒不分家。 哎，对，这以前《还珠格格》里边还写了首诗来着，什么什么茶，什么诗酒花，对吧？然后呢，雨果微雨也说，不沾不碰如陌路啊，我走公辈儿，他走闲，没有关系啊。喝不喝，碰不碰，其实我们都是了解一种文化。 嗯 啊，你说我其实个人也很少喝酒，也没有那么爱喝酒，但是我很喜欢听支老师说一些故事。就是你说现在东京奥运会，哎，那我们暂时可能没有办法去现场看，对吧？就不太可能了。但是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哦，小酒馆是这样的，我觉得听这些故事也很有意思，让我觉得。 对，日本人喝酒其实有几个场景，很大一部分大家可能在各种的影视作品里能感觉到，就这个下班之后去到这种居酒屋，大家什么喝啤酒啊。但其实在啤酒之外，日本人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去喝一个叫 highball 的东西，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highball， 就是 highball， 就是日语的， 嗯。 那它的最开始的雏形就是威士忌加苏打加冰，很简单，就是原材料非常的简单。它这个 highball 的推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拯救了日本威士忌。日本威士忌并不是到现在大家看这种，哎，长得非常的疯狂，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沉寂的， 嗯， 尤其在日本经济不好这段时间，它是很低迷的， 嗯， 很多人问我说，哎，日本威士忌为什么卖到这么的贵？ 嗯， 我说你很简单，做一个计算题，你往前倒个20多年，日本经济那会儿是非常糟糕的，就是大家经常日本人都会说的叫什么消逝的10年、15年、20年， 嗯， 对，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一些税收啊，包括一些本土的像烧酒啊、清酒的一些崛起，日本的威士忌的消耗量其实是当时在那段时间段变得非常的低迷，甚至是可能有它最辉煌的80年代，可能也就才1/10的一个消耗量，一个产能。那你因为威士忌，咱们之前聊过，它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橡木桶中要做陈年的。你往后倒10年20年，那就是咱们之前那段时间，15年，然后10到15年，甚至到20年，你往前倒个15-20年，正是它最低迷的一段时间，它没有那么大的库存给到你， 嗯。 可是又当世界上的所有人的威士忌爱好者突然发现，哇，日本威士忌得奖了，然后尝了尝，因为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第一次喝山崎25的时候，我是在希斯罗机场喝到的。 嗯， 那会儿日本人是在想在英国一个传统的威士忌的国度在推广日本威士忌，可是没有人喝。 嗯， 因为在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山崎25的价格大概在6000块钱， 啊，当然现在涨得非常疯狂了。 嗯， 可在6000块钱那个节点的时候，你横向对比一些苏格兰的25年的威士忌，比它便宜很多。 这没必要要喝你， 我没必要，我自己国家有很多好的酒。 嗯， 然后在，而且你说回来，25年又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年份。 那日本这个对这个营销的策略也是让很多人有点看不懂。 他们还是如果自己的产品好的话，他们还是很愿意就传承一个拳头一起一致对外去做推广的。 嗯 啊，包括当时距离我在伦敦一个吃日料的地方，发现有特别多的清酒，然后我一问怎么会那么多清酒，说我们有一个清酒，一个对外的一个清酒的协会来代替我们所有的酒厂在外面做推广。 嗯 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说远了，说回来威士忌，那在很长一段时间，连日本人自己都忘记了日本自己有那么好的威士忌，你更何况外国人。 嗯， 可是当一拿奖，大家趋之若鹜，全去买这个酒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产能。 嗯，消失的15年， 对，这供求关系一下就变了。价格一下就起来了。 嗯， 那等大家起来认知度也增加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它可能远超了它本身酒业的这个本质上的一些事情了。 嗯，倒也不是大家无脑的一种追捧啊，确实它是有据可依的，就是它之前没有被关注，然后人家得奖了啊，就是有据可依说啊，你们都想买，我也确实 没 有那么多可以卖给你的。 嗯嗯， 那自然这个价格就会起来了。 对，所以现在你假如说，你想喝到一些比较平价的一些高年份的日本威士忌，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去到日本的酒厂，当然在疫情之后了。 嗯 啊，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我那会儿推荐很多朋友，因为山崎这种酒厂是很好去的，你去到京都玩，你如果落到大阪，从大阪坐火车过去，你一定会路过山崎这个酒厂的。 嗯， 你能看到。 嗯， 你往北去的时候，在左边戳窗，你能看到山崎酒厂，有这山崎一站可能都不停 啊，哦， 快车都不停就过去了。 嗯， 那它很方便，你就能达到。然后你去酒厂里喝酒的时候，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英语，可能最后来他有英语，然后他没有中文。 嗯，嗯， 其实无所谓。参观整个酒厂，你就去他的游客中心，那个地方就有 喝的。 对，甚至那会儿大家开玩笑说，我拿一个空瓶过去，我因为打我都比现在外面买便宜。 嗯， 啊，当然人家不会让你这么干了啊，嗯，啊，那不， 这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对对。 嗯， 然后这就是说，哎，去到日本最便宜喝到这些酒的一个方式。可是呢，我如果在一个山崎酒厂里，我可能只能喝到山崎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些酒。 嗯， 那我想喝其他品牌的酒怎么办？我一种方法是去其他品牌的酒厂。 嗯， 那还有一种方法就去到日本的威士忌酒吧。 嗯 啊，刚才咱们也聊到说，哎，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正好东京奥运会的各种，其实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儿想在东京奥运会赚一笔的。其实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么想的，但不巧这个疫情，而再加上可能日本疫情控制的没那么好，那这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一直都是一个叫紧急事态的一个紧急事态宣言，其实就跟咱们的一种， 嗯， 就跟那种 提升等级， 对， 这个， 对， 从二级升到一级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酒吧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允许开门的。 嗯， 有一段时间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你是可以下午开门。酒吧可以下午开门， 嗯， 然后他们下午开门也很奇怪，说大家不会下午来喝酒啊？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啊，喝 一个下午酒，真的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他开门， 嗯， 然后他逼着他们只能去，就是把这个酒，相当于客人来了之后，然后瞬间迅速的喝两三杯，然后就走人， 嗯， 然后还要限制整个这个屋里有多少人，然后每人之间会拿那种大的亚克力板挡上。 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疫情的时候大家去吃碗面，吃出了这个考试的感觉， 哦，小单间。 哎，对，你们喝酒也都挡上啊。 对，后来疫情又加重了，就索性不允许他们销售酒水， 嗯， 啊，完全就停掉了。啊，之前他们还努力的尝试了一把做外卖，就是把这个酒打成小瓶，然后带走，但是日本又没有那么发达的这个， 嗯， 像咱们这个外卖体系， 体系 就活得非常的艰辛。 嗯， 我最近，有一些日本酒吧的老板的朋友们真的是快撑不下去了。 嗯，但这个我们如果从整个国际市场上面来看，日本这一次疫情控制的不好，会对接下来日威的这个价格走向又会有一个影响吗？ 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些酒厂的确是停产，或者说是产能降低， 嗯， 啊，但是因为威士忌刚才我说到，它是一个需要陈年的一个事情。它的这个效应会往后排， 往后20年或15年， 往后10年， 嗯， 20年会显现出来。 嗯， 对，但是它可以拿 前后的产能去做弥补。 嗯 嗯，这个还是可以去规避的。 就是如果中间只是有一年，2020年或者2021年，这一年两年的产能比较低，那我2025年我可以 拿2023年、2024年的事情， 嗯、 或者说再往前2018的东西去弥补。它不像葡萄酒， 嗯 ，vintage 就是 vintage， 那年就是那年， 嗯， 没有就没了， 嗯 啊，威士忌如果你不出那一年的特殊的产品，它你可以拿其他的年份去做弥补。啊、 嗯， 你只要在酒标上写了12年，它保证这里面每滴都是12年就可以了。我可以放更高年份的呀。 哦，好，这个很好理解啊。 嗯， 关于说不喝酒这件事儿啊，我们的微博上面的朋友说，听文化讲故事，说不定哪天自己就在故事里面演绎喝酒的主角。嗯，对，是故事里的事，说是也是，不是也是，是不是？ 嗯、 好了，刚才没有说啊，想要因为。过来互动都是我们的铁粉，那新的听众呢想要加入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威士忌这样一个主题，在每个月我们都会在接近月底的时候找一个周二来跟志玉涵周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喜欢这个主题，我们也是确实不一定是鼓励大家去买去喝，我们先了解， 嗯 啊，它是一个过程，我们了解了这个文化这个故事，哎，听完了我觉得有意思，可以去尝试一下，或者是哎，你周围有喜欢的，你可以跟他就这个话题聊一聊。微博可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然后呢，今天我转的就是志老师自己的微博，你们也可以有爱喝的。想要开始尝试步入到这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当中的朋友，也可以去私信他，你们可以在节目之后聊一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现在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还有人说给运动员们喝点可能就不紧张了，我跟你说，给他们喝没用，得给我们自己喝好吗？就像早上看那个也是气步枪， 气手枪， 那气手枪十米的那个团体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很需要喝一点，好吗？我，就一直在追，然后两次赛点都没有抓住的时候，我觉得观众才需要喝一点， 真的。 对，今天 打心脏， 对我们也是需要告诉大家，哎，在这种时候，在整个奥运的这个直播的周期里面，大家可能时不时的也需要一点酒来支撑你们去看这个很紧张的比赛。另外呢，小熊给我们写的诗是奥运赛场你争我夺，酒中文化品味生活，运动精神金牌诉说，高喊干杯加油中国，写的不错。嗯，今天也很押韵， 太有才了。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一说这两年很火的日本威士忌。有一个是你刚才提到了你很喜欢他那个酒吧的氛围。 对对， 嗯，这个喜欢的点有哪几个？ 嗯，居酒屋不用说了，居酒屋是非常放松，然后你吃吃喝喝的一个状态。 嗯， 我在去到日本喝酒的时候，我经常会去的是一些威士忌吧。日本分的还比较明晰， 哦， 我到底是一个喝鸡尾酒的，还是一个喝威士忌？当然都会有一定的程度的交叉。但是因为我个人的爱好，我可能更加会偏向去威士忌吧。一般的威士忌吧会，日本酒吧都不是很大。都不会很大，可能就是你上到一个楼，然后都可能都不是一楼，甚至大家有些看到影视作品的时候， 嗯， 比如说在银座，然后银座上面那个灯箱都是从地到天的，然后中间哎找到一个小豆腐块，发现在， 嗯， 比如在八楼， 嗯， 你就坐电梯小电梯上去，你进门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一般的日式酒吧会给你一个比较私密的感觉，它的灯光不会是非常的明亮。嗯 嗯，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感觉。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可能会就看到我当时分享那个朋友圈，我当时分享那个微博，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酒，就是摆的琳琅满目的这个酒，跟咱们在现在去到一些国内的酒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很多的日本的威士忌酒吧其实是从90年代2000年2010年左右就开始开了，甚至还有更早的，甚至还有就几十年的存在的酒吧都有。 嗯， 那么它的酒水的这个架构是从开业的时候就建立好的，它会有一些老酒，它会有一些， 嗯， 甚至是一些苏格兰的威士忌专门为日本市场去装瓶的一些酒，在那些酒吧里，然后它会价格上，它的变动不是那么的快的， 嗯， 以至于在一段时间日本威士忌疯涨那段时间，在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的酒吧是没有调价的。就他还是以他的进货价，或者说是他以他之前的一个习惯性的价格在售卖这些产品， 嗯， 就特别的值得你去 你去喝一些现在看起来已经非常非常贵的酒款，你去尝试。这个是一个去日本的威士忌吧很有意思的地方，你相当于是在过去做一些样本调查的感觉。 嗯，看看你们以前都喝什么呀，你们以前都卖多少钱。 对，包括你有一些酒你现在，哎，比如说我今天喝到了一款山崎，假设说山崎的一个十八年，那我想喝它五年前十年前的山崎十八年是不是味道一样，你偶尔都能找到这种版本。 嗯，就今天你图片当中图一和图三都很直观的展现了这一点，就是它那个酒柜的 这个庞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壮观。对， 那现在我觉得国内有一些酒吧也开始在走这个风格，但是它有可能是像一些家居城里面摆的书柜里的书并不是真的，是这样吗？ 或者是他没法给你开啊，这可能就是老板自己的藏品。 嗯嗯 啊啊，因为威士忌对于咱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嗯 啊，很多的老酒其实当时是没有正规进口的，那可能大家只是自己拿回来自己品尝或自己收藏用的啊，它不是这种公开的这种售卖的这种状态。 它这个酒吧墙，就国内有一些可能这个风格已经有了， 对， 但是里边并不是说每一瓶我指着都可以开， 或者说。很多酒吧会一面墙或者一个格是同一款酒，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没有那么丰富的威士忌的种类让大家选择，这个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当你第一次去到一个日本的威士忌吧的时候，你说看一眼酒单，老板有时候会说我这没酒单，你就直接指哪瓶你想要哪瓶，我给你拿过来看就完了，会说这种情况。甚至还有那种你可以看到他在桌面上，比如说我们第五张那个图片，在桌面上会摆特别特别多的酒，然后这个是我当年拍的一个，我去到一个威士忌吧，然后那天晚上没有几个人，那天晚上三四个人吧。然后这是一位女士，从我进门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我走着还没走，我在酒吧待了得有两个多小时，然后她说那天晚上她就想喝这个装瓶商，就这个方方瓶的这个装瓶商，就想喝他们家装的酒，然后她就平行的喝了好几支，然后每支在那里记笔记。这个是你现在很， 他是你的同行吧？ 应该不是，他就是一个爱好者，就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一个人。然后我问了酒吧老板，他也是一个老客人，他就可能说他，隔个两三周就会来一趟，然后会这么来喝一次。 真正的爱好， 对，就是记笔记这件事情，喝酒记笔记这件事情，在我刚开始喝的时候的确会这么记，但后来我真的记不住了。当喝的太多的时候的确会记不住了。但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饮酒氛围，一个文化的东西，就老板也不会觉得说，哎，你这每一个东西喝，哦，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他这么喝大家会觉得，哟，他会不会喝多。在日本的时候很多的威士忌酒吧你可以点半份， 跟我们在火锅店点菜一样。 哎，对，就我只要半份，然后半份茼蒿拼半份什么，对，是这样。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一杯是30毫升啊，那我可以点15毫升半份，但是酒吧会收你比如说60%的价格，因为它里面还包含了就同样的倒酒的服务啊或者怎么样，它会收你60%的价格啊。但这么着作为你一晚上想喝很多款酒是特别合适的，你可以点半份半份。 哦，这个就预防了很少的酒就喝醉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 很少的 酒我很想尝它，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喝它，我是想尝它。那我可能点个半份，这个是一个我当时在日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后来慢慢的，国内的酒吧也开始有些酒吧会允许你这么来操作。 说到酒单，其实图六这个酒单虽然看不太清啊，但是我就这样。放大图看的话我也感觉太密太多了。 哦，这个是非常厚，这个酒吧在我记得好像在三轩茶屋吧，东京三轩茶屋就靠比较靠西边，一个叫应该叫 Bar Pond P-O-N-D。 这个酒吧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有很多老的美国威士忌，就是不要认为日本的酒吧就应该是很多日本威士忌，说实话到现在你去日本酒吧的时候它也没有多少日本威士忌了，被大家基本都喝光了，或者说这个价格现在开已经太贵了。 哦，不值当了， 就是 他开不起， 太贵他开不起，或者说客人没有那么给力的时候他开完之后他可能卖不掉啊，他会压资金。这家酒吧有特别丰富的美国威士忌的库存，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酒吧看到那么多的美国威士忌。就觉得哦，你感觉去到任何一个日本的 威士忌吧，你会发现点不同的东西。然后呢，我的建议，如果说大家以后能有机会去的话，也最好能先瞄准了一两家酒吧， 嗯， 你去跟这个酒吧的老板混脸熟。因为在我们的这些经验中，当你一个酒吧经常去的时候，去到后来你就会跟问老板，你就直接进来，最近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他可能会把一些他不在面上卖的东西给你拿出来，或者老板自己藏的东西。 嗯， 以前我们喝酒经常喝着开心了，比如一般大家去到日本人去到酒吧可能就点两三杯，我们一进去点十杯，当然十个半份啊。 嗯， 老板喝开心了，哎，然后就推开了后面酒柜，后面不知道从哪里开了一个门，从里面掏出了一瓶特别老的酒来，你尝尝这个我送你。 嗯， 啊，他会有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们会把它当做一个文化上的交流的一件事情来跟你交朋友。 嗯 嗯，这是一个日式酒吧特别好的点。 我觉得中国有时候也是这样啊， 老板开心了送你盘肉是吧， 送你个菜，这个不要钱，这是怎么样，这确实，要不然呢就是很有眼缘，对吧，就是哎，我就是喜欢，哎，我觉得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我就很高兴。第二个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说的，就是哎，当你点了很多，或者是你谈吐之间啊，因为有时候老板也会观察顾客嘛，你谈吐之间我能发现，哎，你还比较专业，哎，有点懂哦，不是那种瞎喝的类型，瞎吃的类型，他有时候就是高兴碰到一个懂的人，愿意去交流这个你说的文化的这个层面。 然后呢，说到在东京喝酒，东京的酒吧基本上都集中在比如像银座，像新宿，然后池袋、涩谷这些地方，就是还是一个人员比较聚集的一些场所， 繁华地带。 但也导致了在疫情期间他们的房租的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是像尤其在银座那种地方呢，我认识的几家酒吧的老板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就把店关掉了。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可能会把一些酒卖掉出给同行啊，出给爱好者啊什么的。然后如果是东京的话，每年在年初的时候会有一个叫 Tokyo Bar Show， 它叫酒吧展览。 嗯， 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酒吧，当然会有大量的是鸡尾酒酒吧或者一些品牌会聚在一起，然后出一些限量版的酒款，大家非常愿意去这种展会去排队去抽签，或者是排队去买那些限量酒款。在酒吧上面也会就是那个展会上也会发售一些专门的产品，喝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每年的十一月的时候还有一个威士忌酒展，东京的大展，就是一年头年尾。 嗯 啊，然后呢在年中的时候呢还会在比如说名古屋，然后在这些比如说我每年我年初的时候会去的一个叫致富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酒厂叫致富 Chichibu。然后刚才我说到那些特别民俗的，就是在致富那个地方的一个展会，每年年初，基本上在咱们春节的时间，二月份， 赶春节大集， 真的是大集，就是你在那个这个叫什么神庙神宫这个广场上，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家在烤肉串，然后做那种炸鸡，然后做拌面，所有的酒友就是一人挂一杯子在那儿啊，在那吃。旁边呢就是小孩们演能剧， 嗯， 然后还有那些当地的那些类似于那种神庙的那种跟那个小乐队一样在那敲那些日本的一些鼓点， 嗯， 啊，大家都在旁边看然后鼓掌，特别有氛围。你进到他的市政厅里面那个小的两层楼人挤人一样，然后就一个个小摊位，大家都会把自己的酒拿出来然后做分享。 这不就是我们的春节大集吗？ 就有点像那种庙会的感觉。 哎，如果真的疫情过去了之后，大家有时候春节嘛，就几家可能会聚在一起，说哎，今年去个有意思的地方，也不一定是留在北京过年了，哎，可以去支老师推荐的、这个。 对，然后像这种节日，因为它不在东京，它需要一个专门就坐一趟车去到致富那个小地方。 嗯， 它会在这个活动之前，你可以看它官网上那种铁路公司会专门加开专列。大家全过去，然后早上过去、哎、晚上回来。 哦，这跟我们有时候音乐节 有点像 啊，因为它也在郊区，然后呢大家不一定交通很便利，那你可以自驾到某个地方，我再统一把你运过去。 对，然后你如果在前一天晚上如果你就到了的话，你会发现当地的酒吧全是全世界来的酒友，因为它已经慢慢做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展会。这点是我觉得中国以后未来一定会慢慢成为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日本现在基于一些蒸馏厂的所在地的那些文化的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它这个品牌一旦做成了国际化，大家会在这个品，在这个品牌或这个当地，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啊，比如说漳州，比如说四川邛崃、峨眉山，以后慢慢都会有就这样，包括内蒙、鄂尔多斯什么的，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现象。 贵州应该一直都有这种酒的。因为它是白酒会多一些，对吧？ 咱们的确，因为酿酒是需要水嘛，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包括山东，所以很多湖南都是就好山好水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如果相对交通的便利一些啊，它就会形成很好的一个文化氛围，我觉得这个地方这点上大家可以，我觉得可以去学一学日本现在这种威士忌的文化的这个玩法，做的很有生活气息。 哎，就不要老想着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节啊、是不是很难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大家三五成群的好朋友一张罗就庙会大吉就开始了。 对，你有很多当地的特色，大家就想去一趟。你说，哎，你说我，除非是发烧友，我说我去趟一个酒厂，一个所在地，我转一圈，总觉得有点过分哈。 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那儿参观？ 对，但是哎，如果哎我这当地市集也可以转一转，吃吃喝喝玩玩，转一圈也挺好的。 嗯，像你说的，又满足了小朋友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对， 现在暑期也是这样啊，大家其实父母头疼的永远是 小朋友。前两天去机场全是带着孩子的。 好了好了，这个部分我知道家长们也很难。然后呢，我们作为其他游客，我们也很难。微博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如果呢大家也喜欢我们这个板块，想跟响威北京威士忌节的创始人支玉涵支老师来聊天的话，也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找到他的微博啊，我的微博是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好，说回到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要帮大家避雷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呢，因为日威它火，价格高，那就一定会有一些不良商家 浑水摸鱼， 对，就开始说，其实我这个可能未必是正宗的日威。 是这样，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国家生产威士忌，那么它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特别的健全，但实际上日本并不是。比如说咱们之前聊到苏格兰威士忌，那这个东西必须在苏格兰生产，那我标明的非常的明晰，我必须是在苏格兰生产，在苏格兰陈年，啊，比如三年零一天，我必须用的是大麦。然后必须用的自生酶，然后必须在橡木桶中陈年，这个规定的非常死。可是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也开始也是个舶来品，所以日本威士忌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立法是比较模糊的。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些你可能现在买到的一些所谓的老的日本威士忌，它里面其实有很大成分是苏格兰的酒，就是。你可能是哎，突然就有些招不过来弯， 是因为苏格兰酒多吗？ 这是一点，这是一点，而且他们会把一些苏格兰的酒买回来，有些是在日本陈年，有些甚至是陈年好的，然后过来之后跟日本的威士忌做调和，然后就卖。这个在最开始 弥补他在十五年前没有那么多存货的一个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方说，因为日本有一个很讨厌的一个点是。他的酒厂跟酒厂之间之前是不交流的 啊。 那么之前咱们可能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我的丰富度会变少，丰富度变少后，我需要拿其他的酒来做弥补。当然，产能是一方面，我的风味上可能对风味的追求也是另外一个考量的角度。这个在开始他只卖日本本国国内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无所谓，大家都是为了喝这个酒嘛。当然最后日本的一些酒厂也会说，那我这个是100%本国酿造，或者说怎么样，他会自己会提到这个事情， 会强调这一点。 但是当现在日本威士忌整个的全球化之后，尤其再加上大家的库存不够卖的时候，有些小的酒厂就开始浑水摸鱼，就会把这个我从境外买回来的威士忌，我在日本放一段时间，然后我用一个非常日本化的一个名称，或者说一个包装给它推出来，我按照日本威士忌来卖。这个一 开始，但是它连调和都不是， 对， 就纯纯的苏格兰威士忌。 有些酒，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品牌或者说这个工厂才成立五年，它哪来的18年的威士忌？ 哎，这是欺负大家不懂是不是？欺负大家现在只想喝日威。 这个就是一个。哎，怎么说呢？是一个擦边球，说以至于最近，就日本就是搬，也不算是一个法案，它更加像是一个行业标准。 日本的几家酒厂就开始呼吁说，我要更加严格的规定我怎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标自己叫日本威士忌。 嗯， 它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行业标准一样的东西，但也不是每一家行业内的酒厂都签了字，因为它不是法律。 我不签字我就可以不遵守。 对，慢慢的一些大厂会告诉你很明晰的说，我这几个酒，比如说调和威士忌，当然单一麦芽不涉及到这个问题，理论上说单一麦芽应该就是我这个酒厂生产的， 嗯 啊，这个酒厂的，那么一些调和的威士忌他会管自己就说，有些比较负责任的酒厂说叫世界调和，我用了来自其他地方的酒， 嗯， 有些酒厂就说，嗯 ，OK， 我这个酒就是100%日本国内的酒来做的调和，嗯，这个也是一个慢慢的行业内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间，就的确有一些品牌就我就不说，你问我我也不正面回答你，然后就变成了一种，名义上的标着日文字也在日本生产，可是他不告诉你我的酒水来源。 嗯， 但是你买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按照一个它标价的时候，按照一个它是日本威士忌的价格来标。 那我们有方法识破它吗？ 现在在国内的话，的确还挺难的，因为有些，因为你不是所有消费者，你都会去看到它的生产的一些文件，它可能进口国还是日本，它的确是日本。 嗯， 它从日本装完瓶，在日本做的出口进来之后，还的确是日本的。可是你从一些它的描述性的话语，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还聊到这点，就说真货从来不说自己是真货 啊，就有一些你明显觉得它过分强调， 过分强调自己是 日威， 对， 是什么， 你可以琢磨一下， 哦， 你什么时候见过山崎跟白州强调自己是真日威。 嗯，哎，这个逻辑很通， 对吧，就跟 很值得记住， 对，就跟坏人永远不说，嗯，哎，我是好人啊，我是好人，这种感觉越这么叫人越觉得他自己是坏人，嗯， 你一看就是剧本杀杀多。哦，这个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个品牌，这个酒厂它是不是一直在标榜强调这件事情来判断， 嗯，对，也的确是像山崎白州这种品牌的这些汉字这种认知度也非常的强， 嗯， 导致的一些国人认为说，哦，我看到一瓶威士忌上面标着汉字，就它就可能是日本威士忌，会有这种误区。 会，我周围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判断，因为它简单粗暴嘛。 就是，甚至是今天还一个朋友，他其实跟就是日本这个政府级别的都关系很好，但在国内给我发一张照片，说小芝你看一眼，这酒是日威吗？然后我旁边我正好在那开会的，在那乐，说你看一个跟日本相关这个工作相关这么 密切 的人，还过来问我这瓶是不是日威， 嗯， 这一看就是假的。 人家只是对跟日本关系就是工作关系密切啊，并不是跟日威工作关系密切。 对，所以其实这种欺骗性还是非常的高的。 哦， 还是非常的高的。 那这样说来呢，大家好像也只能去关注一下芝老师和响威的账号了。 我们最近可能会写相关的一些文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帮大家避雷了。 对，避个雷，避个雷。 哎，这个说起来，因为商家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啊，对吧？因为做生意嘛，你说他不挣钱，这怎么办呢？养一个厂子，人家也要活。 他从一种某种角度来说，的确是日本威士忌，因为他在日本出的口。可是你深究这件事情，它就不是， 嗯 啊，但是因为这个行业标准并不是每一家酒厂、每一家生产商、每一个出口商都去遵守的， 嗯， 所以它不是个法案， 嗯， 它只是个行业标准， 所以你没有办法从法律这个层面上面 去说它、 嗯， 对，你不能说它是假货， 嗯 啊，因为它可能用的就是威士忌，它可能用的是别的国家的威士忌， 它只是不诚实。 嗯，对， 对吧？它不是假货，但它不诚实。所以呢，这个说到日威，哎，确实，它可能从口感上啊，包括文化的这个了解上，现在被大家知道了之后呢，哎，势头有点猛。但是也要，刚才芝老师帮大家规避了一点点的方法，但是可能也只能靠大家慢慢喝去了解。你们最近也要出一个避雷小手册， 对对，就是非常 避雷小视频， 非常招打的避雷小手册， 期待一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微博关注芝老师的微博，然后呢，他们也会定期的去更新他们自己的短视频的这个账号，也挺有意思啊。他们短视频账号就是都是行业禁忌， 好了，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八月底再见了。 八月底再见。 也谢谢，虽然不喝酒，但是呢一直跟随着我们下午酒在听故事的各位朋友，谢谢大家。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来到的是我们的点歌环节，今天傍晚可以到我的微博来点歌了，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的微博，明天见。 夕阳西山下，浪漫下午茶，彼此轻轻话，默契在发芽，曾经的痴或傻，如今的你我他，放空自己一下，留给最美的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